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这只人面魔蛛皇的身体比以前唐三见过的人面魔蛛要小上一些，直径3米的身体内能有多少这种类似于血液的东西？但它背后的八蛛毛却是毫不客气一直在吞噬，令那人面魔蛛皇的庞大身体逐渐干瘪下来。幸好它吞噬的速度很快，唐三不需要担心自己之后没有时间吸收魂环。伴随着八蛛毛的吞噬，唐三只觉得自己的背部越来越热，尤其是八蛛毛栖息的那八根肋骨处更是不断传来充满力量的感觉。唐三发现自己的整个后背，不论是骨骼还是肌肉，此时都像是一块融合在一起的烧红的钢板一般，整体感十分明显。而且那充满力量的感觉就像是后背上多了一面盾牌。八蛛毛不断律动，原本上面血红色的光芒渐渐褪去，被与那液体同样的白色所替代。从唐三的审美角度来看，白色显然没有血红色那么绚丽，那么有震慑感。不过此时他也无可奈何，八蛛毛要朝着什么方向进化并不是他能决定的。渐渐的，唐三发现背后那种充满力量的感觉变得越来越强盛了，灼热的能量让自己的五脏六腑有说不出的舒服感。原本他体内的经脉、骨骼和血液都已经渲染上了一层淡淡的金色，令他的身体已经有些脱离了人类的范畴。当背后灼烧感强大到一定程度后，唐三发现先前与小五在一起吸收魂环过多时那种胀满的感觉又出现了，但只是出现在自己背部。毫不犹豫，海神之光亮起，冰蓝色的光芒如同最滋润的润滑剂一般悄然流转到背部，灼热感不减，但那饱胀的感觉却在逐渐消失。同时，唐三也通过精神探测发现自己背部的骨骼、肌肉还有经脉正在朝着纯金色的方向发展，比起其他地方来颜色都要深得多，竟有点像是海神三叉戟上的那种颜色了。 怎么回事？难道说我后背竟然先身体一步踏入了属于神的境界吗？可是我还没有开始接受海神的传承啊。 其实唐三自己不知道，当他最初得到瀚海乾坤罩，也就是海神之心的时候，他的海神传承就已经开始了。瀚海乾坤罩融入他的体内，一直都在用海神之力潜移默化地改善着他的身体，否则他也不可能承受那么多魂环魂骨之后身体才出现胀满的感觉。使用海神之光就化解了人体的极限，进入到脱离人类范畴的程度。伴随着唐三实力越来越强，海神之心加上海神之光对他身体的改善自然也就越来越大了。唐三得到的第一块魂骨就是八蛛毛，这块能够进化的魂骨几乎陪伴了唐三每一次成长的过程，也在唐三每一次成长中得到好处，这也是为什么他能够多次进化。之前唐三感觉到自己身上所有的魂骨都在发热，其实就是海神的力量在改变他的魂骨，而其他魂骨都是有固定的修为，想要改善相对困难一些，可八蛛毛却没有这个问题存在。他本身就是能够进化的，又是最先成为唐三的魂骨，因此在改变的过程中他得到的好处无疑是最大的。此刻再次吞噬了一头人面魔蛛皇的精华，量变终于引起了质变，这本来不应该出现的一次进化出现了。唐三身上的六块魂骨中，八蛛毛也是第一块踏入了神级境界的魂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像是天使神装六块魂骨的其中之一。背部僵硬的感觉逐渐消失了，唐三发现自己背部的肌肉除了力量之外似乎变得更有弹性了，在他的意念之中那里已经完全变成了一片金色，从而蔓延到整个后背。八蛛毛也从根部开始逐渐向金色转化，之前八蛛毛也变成过金色，但那个时候却并非是内在的金色，而是属于蓝银黄的颜色。在使用过技能之后，他自己又退回了红色，可这次却不一样，八蛛毛是彻彻底底变成了金色， 而且在变化的过程中，唐三额头上的海神三叉戟始终在闪耀着。这一次他彻彻底底迈入了神级境界，所插的最多也只是一个海神的烙印而已。背后仿佛被大片的铠甲包覆，可偏偏又不会影响到自己的行动。八蛛矛伸展开来，还是保持着三米的形态，但在八蛛矛上却出现了许多绚丽而细密的花纹，这些花纹都呈现出流线型的样子，每三道花纹凝成一股，就像是海神三叉戟的三个戟刃。唐三意念随意一动，一根八蛛矛就会自行运转，金光一闪，一道金色的光线就从八蛛矛中喷射而出，落在了不远处的一株大树上。这根金色的丝线并没有脱离八蛛矛，不但轻而易举地穿透了那株大树，同时唐三也立刻感受到一股微弱的能量随着那根八蛛矛输入自己体内，那株大树也在瞬间枯萎，只是一次呼吸的功夫就化为飞灰，消失不见了。 这还是八蛛矛的吞噬技能？ 唐三目瞪口呆地看着那布满花纹、看上去极其绚丽的八蛛矛，整个人不禁一阵无语。原本在八蛛矛配合蓝银领域的时候，也能释放出吞噬金丝来帮助唐三吞噬领域内敌人的魂力，但现在却变得更加直接，也更加强大了，根本就不需要领域的辅助。除了吞噬之外，八蛛矛射出的那种金丝本就具备着透点攻击的能力，不但极其坚韧，而且还具有吞噬能力，这要是扎入的是一名敌人的身体，可想而知那敌人会是什么下场。当然八蛛矛提升的还不只是这些，隐约中唐三发现在自己的八蛛矛之中，每一根蛛矛内似乎都多了一种特殊的能量内蕴，而这些能量仿佛是自行封印着似的，此时还并不能打开，而其中蕴含的能量却令唐三相当吃惊。他唯一可以肯定的是，这些被封印在八蛛矛内的能量与自己的海神之心有关，但海神之心究竟对八蛛矛做了什么，就不是唐三现在所能知道的了。无论如何，唐三此时心中充斥的只有惊喜，八蛛矛的超级进化令他整体实力再次上升，就连魂力也伴随着八蛛矛的跳跃式进化再做突破，竟然直接突破到了94级，进入95级的境界。唐三轻轻抚摸着还有些灼热的八蛛矛， 看来星斗大森林果然是我的福地，小五的那次只是意外，来到这里还不到12个时辰，就凭借着一头魂兽的魂环，再加上另一头魂兽的血液，令我的魂力连跳两级，我现在已经是封号斗罗级别了。对于普通的封号斗罗来说，魂力从93级提升到95级，就算是10年也未必能做到，我却就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完成了，真是有些不可思议。虽然这和我的努力分不开，但更关键的是潜伏在我体内正在不断与我融合的海神神力发挥了作用，不然的话，就算我修炼得再勤奋，也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出现如此大的进步，这就是弱肉强食的法则呀。如果我失败了，恐怕比他还要凄惨，直接就会被这大家伙吃掉吧。 唐三不自觉地流露出一丝微笑，八蛛矛轻轻一推，推动着自己的身体落在一旁，他直接盘膝坐在地上，看着那已经完全干瘪的人面魔蛛皇的尸体，闭合双眼凝神，玄天功运转，黑色的昊天锤又重新出现在唐三掌握之中，海神三叉戟插在身边的地面上，在那黑光的诱导之中，人面魔蛛皇的尸体同样被摄取出一道黑光，在空中凝结成形，朝着唐三手上的昊天锤飞来。看着那魂环朝自己飞过来，唐三还深刻地记得自己第一次越级吸收人面魔蛛魂环时经历了怎样的痛苦，但对现在的他来说，这50000年修为的魂环已经不够看了。黑光入体，人面魔蛛皇那邪恶冰冷的感觉几乎一下子就被如同长江大河般的玄天功内力所吞噬，庞大的魂力根本就没有给他任何作祟的机会，直接压制了他的能量，瞬间提升的强势魂力将其彻底压制，而这只人面魔蛛皇本身就是输在了绝对的实力上， 虽然心有不甘，但面对唐三那巍峨如山般的实力，也没有怎么挣扎，就开始被唐三所吸收了。与先前吸收暗魔邪神虎魂环时相比，吸收这个魂环就要轻松得多。唐三只是用了一刻钟的时间，就完成了对自己昊天锤第五魂环的附加。他全部的魂环加起来也已经有了14个之多。在星斗大森林中，还需要再获得3个魂环就能完成此行的目标。再次站起，唐三抬头望天时，夜色已逐渐褪去。黎明的曙光开始出现在远处天边，新的一天就要开始了。从24桥明月夜中取出了一些食物，简单吃了，唐三重新启程。就在吸收魂环的同时，先前消耗的魂力就已经完全恢复了，而且现在的他还变得更加强大。哪怕已经将八蛛矛收回，背后呢如同盾牌一般的实质感还是存在的，给人一种十分踏实的感觉。 就算我再一次遇到暗魔邪神虎，被带到那特殊的空间之中，八蛛矛也能够不受那空间的束缚，伴随我出现在那空间之中。不过，估计这辈子是没机会再体验同样的情况了。 一想到暗魔邪神虎的冷静和强大，唐三现在心中还有些后怕。刚回到星斗大森林的时候，他又哪里会想到自己居然还会面对一个险死还生的局面呢？在回来之前，他甚至认为就算是再出现了大明二明那样的强者，他也足有一战之力，就算不敌，至少离开还是足以的。但现在他明白了，不能小看任何对手，也不能给对手任何机会。 我不知道的强大技能太多太多，万一出现什么差错，如果我死了，父母怎么办？小五怎么办？ 蓝银领域再次展开，唐三发现自己距离星斗森林的中心已经很近了。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